周游世界，我就是想过这样的日子。说实话，这样的日子我也有想过，能够真的去这样做，挺让人羡慕的。离开喧嚣的闹市，到一个接近与世隔绝的地方，过自己简简单单的生活。你有想过这样的生活吗？也许有一天呀，是会实现的。但是在闹市当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就已经非常棒了。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给自己一个棒棒的心态吧。听歌吧。 世界上哪一种人适合恋爱，哪一种人适合依赖，在女人的心中享受爱情，其实也害怕受伤害。我们曾经也有梦，也有真爱，也曾经茫茫然失败，有时候恨不得有双翅膀，只要飞，只要一个人，想要有个温柔的梦，想要有个安定的我，想要有一个肩膀依靠，听他说我全心全意爱一个人，也许不是我最爱的人，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却是我最能依靠的人。我们曾经也有梦，也有真爱，也曾经茫茫然失败，有时候恨不得有双翅膀，只要飞，只要有一个人，想要有个温柔的梦，想要有个安定的我，想要有一个肩膀依靠，听他说我全心全意爱一个人，也许不是我最爱的人，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却是我最容易爱的人。 刚才看到有人说啊，听说喜欢你的人不怕麻烦也不忙，真遗憾，我喜欢的人总是很忙。喜欢你的人怎样都会挤出时间来陪伴你，或者说给你更好的解释，但是呢，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会非常忙，谁都有很忙顾不上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总是把你摆在最后，有时间了也去做别的事情，那他就真的是不太在乎你吧。你喜欢的人忙还是不忙呢？体谅是重要的，看清你对他来说到底重不重要也是重要的，要看你怎么衡量了。 我以为冬天是最美丽的季节，冷冷的西边有你，还有鱼在水里，一对对很自在，一对对很相爱，让人想到未来。是不是你也和我一起在寻找

的生活，量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外，外的表现是不懂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达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意外的本体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中怀疑，要充满好奇，要举起迷疑，要能够想过问到底。 Oh my god，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 不要让我自己去摸索。 Oh yeah Here we go。车子想要房子，有了妻子想要马子，有了银子想要位置，有了位置拿了架子，搞了圈子死了性子，铁了胆子忘了老子，想你玩一下啦，你在意先管面子再管里子，先垫肚子再补脑子，先端架子再掩影子，先兜圈子再想点子，先动篓子再找路子，先出卵子再三条子，机关定心干不如你来意，搞栋房子搞一辈子，停个车子一堆胆子，挑个担子挑破嗓子，反复出子没有法子，卷起袖子迈开步子，扮个傻子一条汉子，何必玩弹琴也是在意，黑扁轮子串串轮子，上上管子练武身子，碰碰钉子找找乐子，想想法子混混一子，找找镜子刮刮胡子，打打牌子哼哼举子，不嘛赶快逍遥一出在意。 Oh my god， 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会是谁，人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让我知道如何去选择。 Go go go， come on everybody， break it down。一间屋子两床被子，三面窗子四张椅子，收起爪子拉开帘子，嗑嗑瓜子想想点子，打着拍子带着锯子，两把刷子好过日子，天天上上课嗨嗨。先打底子再摆摊子，先盖钉子再拿耗子，先照镜子再讲面子，先擦鼻子再给样子，不管汉子还是鬼子，不管老子还是小子，卡大西该叫无比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男子女子黑子白子油子浪子胖子瘦子正人君子梁上君子天王老子毛头小子天子教子孤臣孽子，大家赶快弄西林在。不当俗子不做胖子，不干头子不当鬼子，不装胖子不装样子，不耍性子不倒钱子，不扣帽子不抬轿子，不卖关子不碰钉子，环游灵性逍遥自在。 Oh my god， 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 Help me help me babyWe just want a simple happy. 中心思想是个人，人的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大不施于人。如以人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敬，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敬，对人才有爱心。有样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坏，坏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 来推荐几本比较特殊的书吧。这是有人总结的，逻辑能力很差的话，逻辑思维能力差的话，适合去看的书。比如说尼尔布朗斯图尔特基利的学会提问，还有一本书是叫批判性思维工具，也是外国人写的，可以改变思维定式，学会独立思考，还有可以教你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的这样一本书，你的灯还亮着吗？丹尼斯·舍伍德的系统思考，帮助你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式。还有什么书呢？像金字塔原理，为什么大猩猩比专家高明，简单的逻辑学，这些书名当中哪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可能就是适合你去看一看的，可以去看一下介绍，多读一点书吧，你的世界会变得更精彩的。好啦，继续来听精彩的好歌曲。 喜欢看着你拍的百合花在舞圈里跳舞，路开的姑娘啊，路开的 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绕着传统的舞步，不开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跳着传统的舞步，喜欢看着你佩戴百合花在舞池里跳舞，不开的姑娘，不开的姑娘，喜欢看着秋千摆荡后你羞涩的模样，不开的姑娘，不开的姑娘，不开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跳着传统的舞步，不开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跳着传统的舞步。 红红的烛火在安抚我的心，也照灯

有些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头发随便拿比什么是前来。 I love you， I ask a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她给了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因为别人如此无奈。是秘密吗？难道让我上天的阿爸的办法？听了每天的心事，到底有谁来陪我珍惜你心意？和周围有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沉默相恋。我惊讶你发呆，当时心里还在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You my girl, my girl, my love,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看着你害羞，要我如何在我承受面对 ？I'm sorry, I'm sorry, I'm not the one you know me, baby。 不得不爱，不再快乐就何来？不得不爱，不再悲伤就何来？不得不爱，不再我就失去未来。好像想过有些可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头发随便拿比什么是前来。I love you， 到底有几次说的比想象更快。 不爱这样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弦子潘玮柏。我们有的时候总会说一些自己想要的生活呀，想要的目标，我为什么这么不争气啊之类的，可是挂在嘴边的这些话终究是没有用的，实际行动才是最有意义的。想要到达明天，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目标，那就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吧。只要你有动力，只要你有奋斗的那份心，我相信什么时候都不晚，那就过年了，一起加油吧。接下来林忆莲《南方的风》。 还有些话想说，却只能对你挥挥手。列车就要开奔向南方的风，一阵一阵的过，忍住泪去那个我，模糊了回忆，忘了心里的痛。那背包，那项链，走得越远越沉重，寂寞变成了朋友。 生产生活，

像半飘白衣，懵懂少年不知愁与泣，风起江水翻，雨落心涟漪，狂浪一笑，红颜一曲，铭心何夕，醉梦人生一场戏。痛过以后才知情意难续，不爱至死这身废话梦里，回首再问书生依旧伫立，看几幅窗不离不离。 总害怕被人说矫情，所以你让所有人都认为你过得很快乐，然后所有人都以为你过得很快乐，后来再也没人关心你是否真正的快乐。 有些人的性格是喜欢在朋友圈啊、微博啊去发泄一些生活当中不好的情绪，然后时间长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过得很不好。但是有些人只会发好的一面，把不好的一面留给自己，并不是说伪装，而是习惯了自己来承受不好的东西，自己来调节自己的心情。这样长时间之后呢，大家就会觉得你不需要任何的关心和安慰，你过得很好。人啊，总是容易被看到的东西给迷惑，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真正关心你的人会一直都重视你，关心你。你是否是真的快乐，也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希望今天的你是真的快快乐乐的。好了，抱着轻松的心情在这里继续享受好音乐。 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带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的飞翔，路不断的向前伸张，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带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伸张，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有人这样说道，冷战的时候我可以坚持很久，久到我连一点想跟你说话的欲望都没有，但也总有一瞬间让我觉得就这样吧，你怎样都好，不离开就好，面子什么的，脾气什么的都没有你重要。经历过冷战的人应该会有同感吧，好像觉得不跟你说话也没有问题了，习惯了两三天之后觉得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呢，就会觉得我想你了，好像我们的矛盾也没有那么严重啊，好像再多的矛盾都不如离开你让人觉得难受，那我还回来吧，或者你回来吧，尽可能的不要冷战。继续来听歌。 就当作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稳重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 街角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的世界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在争吵的时候也能从你最紧握的手进入梦中。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时候，也能从你最轻柔的手进入梦中。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在冰冷的时候，你的温柔总是能燃烧我炙热的感受。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明天不曾醒来，你就是我生命中一个最深邃的梦，你是我生命中转弯的路口。

伤，回忆再度我自己藏，就怕你双眼的泪逼着我看，脚步在沉默移得开，心情在对我看得淡，就怕你问从今后该怎么办，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肉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在坚固的心也静，爱你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心的酸，真是太久我不解开，人懂了情就难对自己交代，甜蜜给你不用归还，结果再算我看着办，爱情谁能赢得他一人一半，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肉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静，爱你也不能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肉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静，爱你也不能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肉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静，爱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肉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也静，爱也不得动弹，我被爱打败。 4S 店入驻森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稳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森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河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你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地

这是一个需要感觉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你要理智一些，不要太感性了，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感觉还是很重要的，要学会分辨一些事情，有些事情真的是可以跟着感觉走就够了。今天的你有没有跟着感觉做出你想要的选择呢？当你尊重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因为你有一种执念，这种执念是好的方向，就可以带你去你想到达的地方。是为了梦想在执着吗？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 是因为太多灿烂让回忆繁星点点，是因为太多纪念让你变算你有天，你给的衷心祝福像一张精美卡片，并不是没有结果的爱恋都算谎言，是因为太多差异让感情慢慢磨灭，是因为太多忍耐让心灵过于疲倦，我们都习惯善良，不习惯说出感觉，爱不能只有倔强，也不能只有妥协。